是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晚上的国学堂，我是梁东梁某人，对面的依然是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徐老师您好。 梁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我们废话少说，直接进入主题。上一次呢，我们讲到这个《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啊。哎，今天呢，我们要开新开一段了，故曰阴中有阳这一段，对不对？ 对， 嗯。 金匮真言论的第一段我们讲完了，第一段主要是他讲了就是春夏秋冬啊，容易刮什么风， 对， 然后容易导致什么病，然后怎么治，疏在什么地方。 哦、 啊、 说到此处呢，容我插一个小问题啊，很多朋友呢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喜欢吹风扇， 嗯， 那这个家里面晚上睡觉的时候吹风扇，比如说不同方向吹来的风有没有差别呢？ 我古代没有风扇，就是自己摇个大蒲扇扇， 是 啊，这个就是比较柔和的人造风， 对、 比较舒服。但老百姓古代没有电风扇的，但是老百姓有说法叫最忌讳吹穿堂风 啊、哦， 是不是？ 对， 你听说过这种说法？ 对对对。 为什么穿堂风不好呢？对流特别强。 嗯， 我们现在都买住宅就是南北通透， 对 吧？ 板楼嘛， 板楼，哎，板楼这很时兴的这种样式，就是。一开窗空气对流风特别大， 嗯， 这种风特别大的什么意思？穿透力强，携带能量或者信息也强、嗯、当人睡着了以后，我讲过人的胃气啊，就是保卫自己的那个气就缩回到体内了，就是说人的气比较弱，你再吹着风就特别容易得病。 嗯， 所以我们很多人就是小孩子晚上睡觉蹬被子嘛，早上起来就清鼻涕就出来了，有的是嗓子开始疼，有的还发烧，也有些大人睡着以后就是吹风着凉，有的人会出现身体的局部的那种麻痹， 嗯， 有人就会出现啊眼睛啊眼皮跳，还有人就比较严重就是面瘫，所以睡着了以后吹那个风就叫贼风， 还是很危险的。 对，我们建议大家，很多人问我徐老师你怎么过夏天？ 对呀、啊，又不能吹风扇，又不能开空调。 我告诉你，心静自然凉。我讲过，就说人有一套制热系统， 嗯， 是心，心火， 嗯， 心火苗一撩热了， 嗯， 还有一套制冷系统，就是肾水， 嗯， 哎，你把这套系统打开以后，就好像身体里面有个循环，它会平静。你看我夏天看病的时候，基本上我要给病人扎针，那我屋里绝对不能吹风，也不能开空调， 对， 是吧？ 嗯， 我看病一般还都是打着领带，穿着白大褂，那多热呀、 啊！对呀、啊， 但是你心里要平静。你不着急它就好，特别热的时候我一般是把那个空调的那个除湿功能打开， 哦， 还不是让它降温，就让它除湿，因为我觉得那个湿气比那个热对人伤害更大，除湿以后呢屋里稍微就是干燥凉爽一点，趁着这个劲儿赶紧盖个毛巾被一睡，等它热的时候你也睡着了。我说了，人睡着以后它的各种代谢活动都会降低，人的体温也会降低、 嗯、 那会儿慢慢热你也不觉得热，相反是那些身体不好人燥的人，手脚心发烫睡不着，睡着以后容易醒，这本身就是肾水不太足的人。 嗯，所以我有个朋友说他实在不行开空调的话呢，就把隔壁房间的空调打开，然后呢， 对，我有的病人是把他们家房子大房子多，就把某间房子空调打开吹吹风，然后呢流落进来一些冷风，也还算相对来说可以，就怕对流， 就怕对流哈。还有一些朋友呢是那种洗完澡以后没擦干， 嗯， 也就睡了。 还有就是没洗完澡没擦干头发， 对对对对对， 第二天肯定闹病。 这个是什么原理呢？ 这个啊，就是头发没擦干它本身就是一种湿气， 嗯， 加上一种寒气。我治疗几个病人是本来来例假， 嗯， 按古代讲啊，女人来了例假就不能应该去洗浴啊，不要去沐浴，更不要去泡澡。但现在人身上黏啊热就去冲， 嗯， 结果一冲头，例假马上就没了。 热水洗头也没有吗？ 激活去，热水洗完头吧、 嗯， 你要是不很快的拿干毛巾把头发弄干了，或者拿那个电吹风把那个头发吹干了，就那么睡一晚上，第二天准闹病。 这样， 这都是我们多少年人体实验，中国人人种人体实验得出来的这种经验和教训。 我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外国人晚上开着空调睡觉，在洗完头睡觉，哎，然后呢还喝一杯冰镇牛奶睡觉，一点事儿没有呢？ 你怎么知道一点事儿没有？ 知道？ 我告诉你啊，就是说人 受了风以后马上身上痒，打喷嚏或者发烧 啊， 这就是很快有反应。 嗯， 就好像我们说吃饭，同样一桌饭，这个饭有点问题，或者是有点不干净，或者有点过期了，或者有点食物中毒，你知道健康人是第一个反应的还是最后一个反应的？ 应该是先反应的，对吧？ 第一个反应出来上吐下泻，那个人绝对是健康人。 哦， 是吧？这身体对这有知觉，有感觉， 大觉者嘛。 对，你这个吹风，我们说中国人身体弱，一吹点风，哎，马上第二天咳嗽、鼻涕、嗓子疼、眼泪、发烧，这是健康人。 嗯， 不健康人就是门户大开、长驱直入， 还没事儿， 表现出来是没事儿，但是是这种寒气可以到血，甚至到骨髓里。 哦， 若干年后得一场，突然长出一个阴寒凝滞的什么肿瘤或者癌症出来。你说那癌症它从哪儿来的？天上掉下来的？ 嗯，天上掉下来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嗯， 攒的，坚持不懈，啊，长期积累， 哦， 苦心孤诣攒出来的。 所以就总而言之，夏天的时候呢，最好的方法还是靠渗水自我冷却。 真的，心静自然凉。但是这个都市的喧闹吧，把人这个心火撩拨的就静不下来，所以呢， 啊， 天热人燥，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那盖被子啊，是只盖肚子呢，还是脚要盖上呢？ 脚不一定， 脚不一定 啊。就是我们习惯叫冬暖即被，夏暖肚，冬天一定要盖住后腰。 哦， 后腰容易着凉。 嗯， 夏天的话一定要盖着肚子，不然的话就拉肚子。 对，所以呢，就再次提醒大家，虽然呢，这个夏天呢晚上没有风，但是电风扇也是风，是吧？所以呢，也要注意。嗯， 没错。 好了，我们赶紧进入今天的这个段落。故曰：阴中有阴，阳中有阳。 这个第二段跟第一段呢，就是跳跃幅度很大。 对，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搭个桥呢，大家就明白了。前面上期节目我们讲的是四气调神，讲四季变化。 哦，对， 《金匮真言》的第一段讲的还是四季变化。 对， 第二段我们开始讲什么了？讲昼夜变化 啊。哦， 就说人的一天昼夜的变化，它也像四季一样，有阴有阳，而且再往细分，阴中又有阴，阳中又有阳。 嗯， 比如说四季里面属阳的是哪季？ 四季里面应该是春夏两季属阳。 哎， 对对， 春夏逐渐变热属阳。 对， 然后呢，秋冬属阴。那么属阳的春夏里面，阳中之阳是谁？ 那肯定就是火嘛，就夏天。 夏天，对吧？ 对， 阳里面还有阳。 对 啊，同样一句话，阳里面也有阴吧？ 对， 虽然春天也属阳，但是跟夏天比属阴。 对， 它没有夏天那么热。 对， 那么秋冬属阴，那么谁更阴？ 冬天嘛， 冬天更冷。那么跟冬天比，我们秋天就算个阳。 对， 这就是阴阳的辩证，对立统一，无限可分。 对， 无限可分，就是大家突然一看冒出这么一句话啊，阴啊阳啊，啊闹清。 所以女人之中也有女人中的男人。 对，女人之中有阴中之阴。 嗯， 啊，柔情似水，眼波流转，顾盼生辉，眼睛会说话。 对， 我现在看着很多人眼睛啊，人家都是水汪汪的大眼睛。 啊， 我看现在人都是伸出一只水汪汪的大舌头。 脾湿严重是吧？ 对，湿气太重，渗水没有啊，就像人航行在大海里面，都是水。都不能喝，那不就化不成肾气？ 水汪汪的大舌头。 对， 好，好，好， 这就说我们开始往四季上走了啊。 对， 故曰，就说故啊，有人这么说，或者是过去有人这么说，或者是有原因的这么说。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给我们认识昼夜的变化呢，提供一个方针。 啊，对不起，徐老师，实在抱歉，马上继续回来。 嗯， 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啊，一起来学习书文的《金匮真言论》。刚才讲到啊，这个阴中有阴，阳中也有阴阳，故曰阴中有阴，阳中有阳，这段话就来了。 简单的一般人就把昼夜分成阴阳， 嗯， 就得了。 嗯， 白天属阳，晚上属阴。 对， 这其实就像靠近赤道那些国家， 对， 只有旱季、雨季， 对， 是吧？它没有四季。 对， 可是我们生活在是个四季分明的这个地带啊，比如说中国 北平啊， 北京啊，北京， 嗯， 在古代呢，它是生活在中原地区，也就是河南啊，这个黄河流域这一带。那么我们要把它再细分，按这个四季那么去分。把昼夜 分成四季，下面就说怎么分了。 对，怎么分呢？故曰，阴中有阴，阳中有阳，平淡之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 哎，平淡是几点？ 有意思，这个问题好。平淡是太阳出来的时候吧，应该是，就太阳平着地平线的时候， 哎， 对不对？ 太阳平着地平线是出来还没出， 这个还得问您呢，是出到一半？ 没有，你看 这个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出一半，谁也不得罪。本身这个淡 啊， 就是日头月出地平线的那个样子。 对对对， 啊，但是它前面加个平淡是什么？还没出来。 哦，是吗？ 哎，古人说话很精炼。 对， 就是很讲究， 嗯， 只要说淡， 对， 哎，太阳出来了。古代我们以前搞了一个大的考古工程，叫夏商周断代。 对， 他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周朝，就公元前718年，再往前推，推到了商朝，就公元前1600年。他其中有一个著名的依据， 嗯， 他根据史书上就是说。就是武王伐纣那一天， 嗯， 日再旦。 什么叫日再旦呢？ 太阳出了两回。 哦，再次，再次的再。 哎，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哎，你听这话，这什么鬼话啊？太阳怎么能出两回？可是你看，在1996年，太阳就出了两回。 是吗？ 为什么呢？太阳刚出来，就是太阳出来了 啊， 淡了吧？ 啊， 突然那会儿发生了日全食。 哦， 一下就给黑了。 哦， 日全食过后以后，太阳又出来一遍，日再旦。所以根据 两个旦， 两个旦，古人就根据这个记载往前把那个武王伐纣那天日子给定下来。 哦哟， 多奇妙的！我们的古代天文学啊，就极其发达。我一直有个心愿，我想请一个天文学家， 嗯， 来讲讲中国古代的天文学。 那就是天象嘛， 就是天象嘛， 对， 讲讲这个。28星宿，讲讲这个对星星的认识啊。古代人一说啊，臣夜观天象， 对啊， 说一个什么克星什么入寝，紫微斗座，肯定今天晚上有刺客要进皇宫。他把这星星的变化和人间，特别中原地区中国的变化是连在一起的。 有意思 啊！ 我前段时间碰见过一个人 啊， 啊，一位老师，姓张的老师， 啊， 他就说他夜观天象20多年， 啊，是吗？ 啊，但是他不肯出来讲， 预测地震嘛， 很遗憾，很遗憾啊！继续， 这个平淡就是指凌晨天刚蒙蒙亮， 对， 太阳将出还没出的那个， 那个叫平淡， 哎，那个平淡相当于现在什么时间呢？ 看出来什么时候？北京时间还是乌鲁木齐时间？ 就算我们说北京时间吧，相当于凌晨6点。 凌晨六点啊， 春夏秋冬不太一样， 对， 大家可以参考天安门广场升旗那个时间。 对， 天安门广场升旗踩的那个点儿，就和太阳在北京地平线上出来那个点儿是一样的。 对，很多北京的朋友都没有看过升旗，很遗憾，应该去看一下，是吧？嗯，好，平淡之日中啊， 日中 天之阳，阳中之阳也。 哎， 这个很明白了，对吧？ 哎，日中是几点？ 日中应该不是12点吧？是12点吗？ 为什么不是12点？ 你这么一问嘛，把我问毛了，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很可怕的。 哎，对，有意思 啊！ 你看我在美国考驾照， 是 先考交规嘛？ 对， 人家出的题说红灯是什么意思 啊？ 他给你选择就是通行 stop， 他还有 yield， 就是来回看看。这红灯随便一问，咱都知道是停止，但是出现在那考卷上的时候，这肯定有什么意思 啊？ 你猜我选了个什么？ 左右看啊， 左右看， 嗯， 错了， 我，这人家本来是给阿甘考的，你知道吗？ 美国那个社会就是这样，就是统治一帮阿甘， 对呀， 你就按照人那个程序，你不要动脑子去走就行了， 对呀， 偏偏咱们一帮聪明伶俐的中国人去问我红灯什么意思，这种题，马上觉得考官特高明。所以日中啊，50， 哎，对，的确是这样，还是什么呢？说明我们呢自己内心呢不够定， 不够 坚定，是吧？ 对， 聪明而不坚定的人， 聪明而不坚定。 对， 日中啊正50分，古代人认为日当正午的时候，那个阳气啊是最旺的。 嗯， 尽管他那会儿天气不热。 嗯， 因为最热我们都知道是下午才热， 嗯， 但那会儿用那个日晷，就是用一个旗杆，用个杆子测那个日影， 嗯， 那会儿的日影是什么？最短的。 哦， 这个日中相当于24节气里面什么？ 夏 至吧， 夏至。所以我们定二十四小时对应二十四节气很简单，你先定谁，你先把哪个节气给它对应上， 肯定是冬至夏至。 冬至还是夏至？ 夏至嘛， 先定夏至。 对啊， 你测日影就不就完了？ 对啊，最短的一天嘛。 对，你把那立个棍放那儿， 对， 看它什么时候最短，那一刻就是正午十二点。 哦， 古人认为这时候阳气，你看影子最短，影子者 阴也， 阴也，阳者最长。所以古代人处决囚犯， 午门后斩。 午门，而且是什么时候斩？什么时候开斩？ 正午啊， 午时三刻，就是阳气最旺。为什么？ 就是、 那个囚犯无所谓，他死了，我们要照顾活人。 是这个、 活人，如果你说在半夜杀人，你什么感觉？ 那很吓人的， 把活人吓着了。就是午时处决，阳气最旺，就是说自个儿那会儿那个心理惊恐害怕的那种情绪最弱，就是不容易惊恐害怕。如果你到了傍晚黄昏杀人，半夜杀人，那会儿就把你吓得半死。 哎，有说到此处，我想起一个事儿、 嗯， 这个故宫前面不是个午门吗？ 啊，午门、啊， 那不常常说推出午门后斩吗？ 对、 啊，就是我每次穿过午门的时候，有的时候啊、 嗯， 看见那么多人都在午门上走来走去。 嗯， 你说这个是不是这个阴气早就被这么多人给冲清掉了？ 那推出午门问斩，它有个这么个讲究，它指的故宫的门是朝南的。是接引阳气，因为我们生活在北半球，如果你在澳大利亚，那个午门肯定是冲北的。 对， 午门前面那个门叫什么？ 天安门。 天安门和午门中间还有个门， 是吗？ 啊，你不知道乎？ 你在我办公室在我都不知道。 端门。 对啊，哈，端门， 端门午门合起来， 端午吗？ 端午，过端午节，你问很多人说什么叫端午节，不知道，就知道吃粽子。 对啊， 端门是阳气开端，午门是什么？阳气升到最高点。 哦， 知道吗？端午节是阳气从开端到最高点那个中间，一般端午节都在夏至之前，然后呢立夏这么前后。 哦， 叫端门午门是这么个意思。推出午门问斩，意思说你的阴魂别不散，我这阳气这么旺，你早赶紧滚蛋，就说为了这个。古代是杀囚犯，就是午时三刻问斩。 嗯， 嗯， 后来不是莫名其妙中国人把结婚给闹到中午来了 这 为什么呢？ 古代的时候是中午结婚还是晚上结婚的？ 下次回来再说 啊徐老师，你连把我这本来这就是能说的几句不多的话都给说了，好， 因为我想喝点水 好好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依然回来到《国学堂》，依然是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一起来学习啊。刚才讲到这个午门这个事情 啊，对， 嗯， 就正午呢，以前就是处决罪犯啊，利用正午阳气最旺的时候，避免这个。囚犯人死了以后，所谓的阴邪负面的那些东西侵害活人， 嗯， 所以要正午， 嗯， 推出午门斩首。杀人是个白事儿， 对， 结婚是个红事儿， 对啊， 是吧？它是个喜事儿。众人结婚什么时候结？ 那如果这样推的话，应该是傍晚结婚的，对不对？ 你看结婚的婚怎么写？ 对呀、啊，黄昏的婚加个女嘛，对不对？ 对，结婚不是说人头脑发昏， 对、啊， 才结婚是什么？黄昏时候办这个事儿。Yeah, 一拜天地，二拜父母，二拜高堂、 啊、 夫妻对拜， 对， 完了呢 入洞房嘛， 入洞房睡觉去了、 啊、 合欢去了， 对 对， 对， 黄昏举行仪式，然后送入洞房。现在不知道莫名其妙改成了什么中午结婚，而且是12点以前一定要新娘接到家，这个那个，我说怎么跟闹的跟古代处决囚犯似的可是我到广州 啊， 突然发现广州人喜宴还都是晚上。 是吗？ 广州，你在广州结婚了中国北方唯一保留古代传统的是天津。 天津啊， 对，天津人结婚还是在晚上。结果北京现在还流行什么说 二婚 在晚上。 哎，你说北京也算首善之都吧，应该是比较有文化的人群。 哎，不不，他特别容易受外来的很多东西的影响。 哦， 其实北京是个移民城市，你说它根儿有多稳，根儿有多深，真还不如南方江浙的根儿深。 所以很多新来的东西唰就来了，来了以后莫名其妙就流行起来，流行一阵又没了 啊。 包括什么古代那种，你看穿喇叭裤带蛤蟆劲儿， 全北京的， 北京， 对，他就是大学生多嘛。 70年代那会儿， 对， 看哇，这北京来得快，去得也快，一跟一阵风。所以这个婚啊，我们就说一下古代人对时辰的认识。中午阳气最旺，然后呢，到了黄昏就开始阴气开始起来了，就这么个顺序。所以我们接着看《黄帝内经》怎么说呢？ 对不起，你看刚才说到这个，为什么现在要中午啊？主要是现在大部分的新人呐、 啊， 都不需要入冬了，两三年前都已经入完冬了。说回来，说回来，对不起啊，刚打断了。说到哪来的？ 就是平淡之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这句话呢，其实是有争议的。 什么意思？ 你看啊，从6点到12点，这个相当于四季里面哪个季？ 应该是春季嘛。 春季嘛。 对啊。 春季我们俩刚才说了，春和夏相比谁是阳？ 那应该是夏天是阳。 应该是过了午后，下午最热。 对啊。 那个属于阳中之阳，是吧？ 对。 可是《黄帝内经》这儿说呢？ 它这是阳中之阳。 对，这就是涉及到一个扯不清的问题啊，就是你是看趋势，还是看当时他那个状态？ 哦，对， 我们有句话叫欺老不欺小，什么意思啊？我宁可欺负跟你这个老家伙干一仗，因为你老棺材瓤子没几天活头了，可是我不欺负年轻人，谁知道这人将来有多大发展， 对， 是吧？韩信当年装过裤裆，可是若干年以后统领千军万马横扫天下。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说，春天生发的时候你就觉得它生机勃勃， 对， 觉得哦，阳中之阳。到了下午呢，尽管它很热，可是它那个趋势是什么？太阳西下，它这个趋势是往下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黄帝内经是对的。 但是这样子就弄乱了，按道理说上午是一天当中的春天嘛， 温度不高， 对啊，但是它又变成阳中之 阳。从温度来讲上午是低的，下午是热的， 对啊， 但从趋势来讲呢，上午那个太阳是往上走的 啊、 哦。你说阳是它是往上的， 对啊，那但是 从过了正午，我们说物极必反，一过正午太阳就往下走，尽管它还很热，但是 那反过来看，如果从一年的角度来看、 哦、 那春天算是阳中之阳还是阳中之阴呢？ 所以说按黄帝内经的理论，那我们就把咱俩刚才那个认识、 哦、 就按温度来看， 对啊， 那就春天属于阳中之阳，我们说一年之计在于春， 那夏天就阳中之阴呢、 哎、阳中之阴它还属于阳，所以我们要冬吃萝卜夏吃姜啊，吃点热乎的。 哎呦，这个 夏至一阴生嘛，你看一过了正午，过了夏至，湿气就起来了。所以从根儿上， 嗯， 这里面还有个故事啊，挺著名的，是道家挤兑啊，挤兑这俩字怎么写？拥挤的挤，兑换的兑。 对， 我看很多人听北京人话，你挤兑我，不知道这字什么意思？挤兑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你应该知道。 您别问了，您直接说吧。 你这研究经济，到银行提现叫挤兑。 啊，这个是 挤着去兑换嘛？ 对对 对, 对， 我拿着我的那个储存凭据，我要兑换成现金嘛？ 对对， 这银行一招挤兑就叫完蛋了。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趁人之危或者是故意刁难你，北京人叫挤兑。有的人北京人发音快，叫挤的，你挤兑我啊。所以道家挤兑孔子有很多故事，其中一个故事叫“两小儿辨日”。话说。呵呵，孔子周游列国带着学生，突然路上碰见俩小孩， 嗯， 这俩小孩争论一个话题，就是说太阳什么时候离我们近。 对， 俩人在讨论，你说我们中国古代小孩都讨论些什么问题？ 这是老庄他们编的故事吧？ 不是，你看啊，清朝从国外请了几个那个研究天文学的那些传教士嘛，这些传教士到中国乡下去传道，突然发现中国乡下大字不识的农民对星象都有研究，而且研究不比他差。中国人的这种智慧传承啊，那有几千年的传统，别小看。 嗯，不立文字嘛。 所以你看这个两小儿辨日，人家不是讨论分堂你多我少，人讨论的是比国家大事还大的事儿。 嗯， 其中一个孩子说什么？早晨太阳离我们近，为什么呢？早晨太阳看着大，你看这东西大当然离得近，中午你看这太阳变小了离得远，这是不是一种理论？是不是一种论据？ 对，如果从他的角度来看是这样。 哎，这是从 看大小。 对， 另一个小孩说不对，早晨冷，中午热，太阳是个大火炉嘛。 对， 它离着我们近时候热，它离我们时候远的时候冷，当然是中午离得近。俩人就争论不下去问孔子，孔子也不知道，掩面而逃就跑了。这其实也就是跟我们说这个阴阳的问题，你说是早晨太阳是阳，还是中午太阳是阳，是吧？按我们还是尊经啊，就是按《黄帝内经》讲，早晨六点到十二点，太阳趋势是往上升的，尽管温度不是很高，但是那叫阳中之阳。 哦，有道理。 下午那个热火朝天，那个当成阳，那个趋势在下降。 徐老师，当你第一次在读这个东西想明白这事儿的时候， 没有。我第一次读《黄帝内经》，好多都不明白。 我说你后来明白的时候什么时候？ 我到现在不明白。 那你刚才想偷偷知道的？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哎，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 哎，这就继承了刚才说那句话。 对， 从中午十二点到黄昏，黄昏什么时候？月上柳梢头，人 约 黄昏 后。 哎，就大概是晚上六点以后。我们管这个月上柳梢头，就是月出地平线，我们管它叫阴旦。 阴什么？ 阴旦。 阴旦， 太阳出来叫阳旦，旦是日出的意思，就是那个东西月出地平线。 对不起，我这思想比较浑浊。 那个汤液经法里面有小阳旦汤 啊， 是桂枝汤，还有什么大阳旦汤，桂枝加桂汤，还有什么 桂枝加什么桂， 加肉桂。 哦，加肉桂。对， 古代用的桂枝是肉桂啊，你别以为是那个小枝枝叉叉。为什么呀？桂枝要去皮的，你要用现在的小桂枝就把皮剥了，啥也没了。古代用的是肉桂，就我们现在炖肉那个桂皮 啊。哈， 还有个方子，一对有阴蛋就有阳蛋，有小阴蛋汤，有大阴蛋汤。小阴蛋汤是黄芩汤，大阴蛋汤就是我们的小柴胡汤。 哦，这样。 古代人都跟天象都对，青龙白虎汤，听说过白虎汤吗？ 听说过。 大小青龙汤。 大青龙汤，小青龙汤。 玄武汤、真武汤也听说过吧？ 嗯。 听说过朱雀汤没有？ 到底有没有呢？广告回来之后和大家分享。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徐文斌一起发现中医太美。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依然回来和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一起来学习啊。刚才呢讲到这个大阴蛋汤、小阴蛋汤、青龙汤、白虎汤，还有朱雀汤。朱雀汤是什么汤？ 黄连阿胶鸡子黄汤。 哦，鸡子黄是什么？ 鸡蛋黄。 哦， 我们说了，鸡蛋里面是分阴阳的，鸡子黄是阴。黄连阿胶鸡子黄汤治疗少阴病、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鸡子黄， 您刚刚讲的这个鸡蛋黄啊，鸡子黄啊，是属阴， 对，纯阴至阴。 那蛋白就是属阳的咯， 就跟蛋黄相比。所以你看我们用黄连阿胶鸡子黄汤，伤寒论面写的很清楚，就取蛋黄，把蛋清撇掉，把那个蛋黄搅到脚令相得，就是说你把药煎好以后放到碗里 啊哈， 这是低于什么100度的，你不要煮它，煮了就没用了。然后把这个两个鸡子黄打进那个药汁，黄连阿胶熬的那个汤里面，脚令相得，然后喝掉。 哎，怪不得我有些朋友，你看他吃鸡蛋的时候，他不吃蛋黄的，他光吃蛋白。 啊、哦，那是阴中求阳。 就是如果吃鸡蛋的话，是吧？如果 对，想治这个，就是我们治疗那些心的阴血虚到了极点，一伸出舌头血红，而且是没有舌苔，叫镜面舌，而且舌头上沟壑纵横。是吧？心碎了不知道多少遍，滋补阴血。 哦，用那种方法。 对啊，记住啊。 嗯。 古代的方子都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都是伊尹、汤液经的方子，《伤寒论》保留了一部分。 对。 就到黄昏了，是吧？人约黄昏后，就是从中午十二点到晚上六点。 天之阳，阳中之阴也。 是天气很热，但是呢，这时候太阳是西下的，我们把它归到了 阳中 的 阴。 嗯，这就是黄帝内经的认识。 这有意思。然后荷叶自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 哎，荷叶是什么时候？ 你看这样的，如果是荷叶自鸡鸣， 那就应该是这个天黑吧。 这里面落了一句话， 嗯， 落了一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应该说夜半，鸡鸣是什么时候？ 鸡鸣是不是早上两三点钟、三四点钟？ 鸡什么时候叫？ 半夜鸡叫吗？ 你把不正常当正常，半夜鸡是不会叫的。 哦，闻鸡起舞，对。 闻鸡起舞什么呀？ 应该是四五点了。 哎。古代有句诗叫三更灯火五更鸡，或者叫三更啊，半夜三更，半夜三更，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就说古代人学习学的学习到什么三更天，半夜三更什么学到子时十二点还不睡，然后稍微睡一会儿，到五更天四五点钟又起来了。你看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就是古人治学的那个勤奋劲儿。 哎呀，我现在越来越觉得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境界其实挺好。 其实挺好，你得心静啊。 对， 现在人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啊，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最后 啊 一团糟。 啊、也是哈、啊， 所以这个它里面落了一句话，记住，鸡鸣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接近平淡。平淡我们说是六点， 对 啊，鸡鸣大概就是鸟啊 啊， 我们为什么叫朱雀，它是应南方的，跟太阳是同步的，你看候鸟都是太阳春天来了候鸟来了，太阳往回缩了冬天来了候鸟走了，这个鸟为什么叫朱雀，它有火热之情，跟太阳是同步的，每天早上起得最早的，我们还没睡醒呢，就为什么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鸟， 被鸟叫，这个鸡也好鸟啊，它属于一类，叫得非常早，也就是早晨什么太阳将将还没出来那会儿，所以鸡鸣我们姑且把它跟平淡放成一块，那么这个荷叶是指什么时候， 荷叶 是相当夜半子时， 子时的时候， 哎，就是说从晚上六点到半夜十二点就开始阴开始了吧， 嗯， 阴开始这一段呢就是叫什么，它落掉了， 对啊，我觉得这个 哎，就落了一句话，就是说从黄昏到荷叶，就是什么黑夜开始了，阴开始了， 对啊， 阴开始了就是什么 阴中之阳， 阴中，你看《黄帝内经》后面说什么， 对， 从荷叶到鸡鸣，就是从半夜十二点到天亮， 对， 叫什么阴中 之阴也， 阴中之阴也，然后呢 鸡鸣之平淡， 那么就从我们晚上六点到半夜十二点是什么阴中之阳， 哎，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人曰黄昏后，这个昏呢，就可能是黄昏呢，就是那个阳中之阴的结束，就天开始黑了， 天开始黑了，阴气始生。 对，然后到什么时候？ 到半夜。 到半夜几点？ 十二点。 大概十二点钟的时候。 子时，正对午时的那一段，我们一般古代人都叫打更嘛，打更就是注意火烛，小心盗贼。就有一个值更的那个更夫，我们叫更夫，一般叫一更天， 对， 二更天， 一更是什么时候开始啊？ 你把这半夜三更一对，你就知道了 啊。 半夜三更对的是什么？子时， 对的， 十一点到凌晨一点，这是三更天。 哦， 他正对他那个时间应该是十二点，就是正时。 嗯， 往前推，九点到十一点，二更天。 哦， 是吧？一更天呢？七点到九点。 我一直以为半夜三更是两三点钟的什么的时候， 没有，半夜就是三更天，你看四更天是什么， 对， 人熟睡的时候，一点到 三 点， 嗯， 就是我们说丑时四更天，到五更天人就差不多鸟叫，人就该起床了，这是什么三点到五点， 哦， 这是我们说起五更睡半夜，什么意思，零半夜十二点才睡，早晨四点来钟就起了，就说明人很辛苦， 哦， 但真正的我们一般都在打更的时候就开始，二更天睡觉，五更天醒来。 嗯， 古代人点卯，他大概就五点到七点就点卯打卡上班了。 据说那个时候，你看明朝那些事也讲过这些事是吧？ 多辛苦啊！ 那些朝廷官员 啊， 一大早五六点钟天黑的就在门口等着 点卯。 就以前古代做皇帝很不容易。 对啊，芙蓉帐暖度春宵。从此君王不早朝，自打有了杨贵妃以后起不来床了， 嗯， 累的 是不容易，不容易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华明内经把这个就是二十四小时大概分成四块， 对、 就是从平淡到日中，日中到黄昏，黄昏到荷叶，荷叶呢又到鸡鸣。我们在我这儿理解啊，我跟很多住家不太一样的是，他们把鸡鸣放在半夜三更。 对， 看过那个高玉宝那个我要读书那个小说和连环画都知道，有个故事叫半夜鸡叫。 对啊， 说有个恶霸地主叫周扒皮。 对啊， 为了逼着农民去长工去干活，去到地里干活，他半夜就一般。古代人就是旧时候人没有表，就是鸡叫了，鸡叫头遍，大概该起床了，鸡叫二遍我就洗漱完毕吃点东西，鸡叫三遍我就下地了，就这么。结果这小子这么尖酸刻薄，半夜就跑到鸡窝那儿学鸡叫。 那个时候没有劳动保障法 没有劳动保障法 对， 所以半夜是他们把鸡鸣对到半夜，我认为这个书上这儿有错解，就漏了一点东西。你不能把半夜闹成鸡鸣。 那这个回到这个文章里面，他说的“故人意应之”， 哎，就说人体阳气的变化也是这么跟着一天二十四小时这么走的啊。早晨六点到十二点，人的阳气萌动，而且萌动的很厉害，是上升趋势。所以我们经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你对照一下四季调神大论里面怎么讲，春三月此为发陈，是吧，披发缓行以始至生啊，就是广步于庭，这就是什么，让自己去早早起来，哎，我这一天要干什么，然后呢我怎么做啊，然后就做一系列的筹划和谋划事情。 对， 可是我们现在人早晨阳气生发的时候，他在昏睡。昏睡是什么？ 是收敛阳气。 是阴嘛？ 对呀、 是吧？该阳的时候不阳，该阴的时候不阴，该到半夜睡觉的时候，他睡不着。 对。 该到阳气生发的时候，他起不来。所以现在人就是完全跟自然节奏啊不同步，而且还是反其道而行之。到了。这个分这个二十四小时对应二十四节气呢，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根据这段话，我们后面来发明了中医，又发明了子午流注学说。现在一些搞这个中医普及的一些人经常在提到这个子午流注啊，它其实是跟这儿来的。 那关于这个子午流注的情况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很关心呢、其实还有个灵龟八法啊，也是 八法，是扎针的方法， 也是这个扎针方法啊。关于子午流注和灵龟八法的东西呢，马上继续回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好，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仍然是和徐文兵老师呢一起啊、来学习这个《金匮真言论》篇第四。刚刚讲到呢，这个一天当中呢也是有阴有阳，有阳中有阳，有阴中有阴。不过呢，就讲到此处呢，就讲到这个子午流注，根据一天的变化。 《黄帝内经》给你指了个大概的方向，后面的医家呢就根据这个呢就观察，就是说一天阳气是那样变化了，它也有个节奏。那么我们人体的阳气，人体对自己身体各个器官脏腑的关注程度，它也有重点。就说在某个时辰，那个阳气呢，你的心神大概在关注某个阳气、某个脏腑。所以我们就总结了一个更细的，就是二十四小时对应十二脏腑的这么一个理论。 这个您给大家讲讲。 简单的称之为叫子午流注。子是什么意思？子时。 对。 午是什么？ 午时嘛。 午时啊，就是简单概括这个时辰。我们有十二个时辰，从子开始，然后呢到那个亥结束。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还对应了十二个动物。 对。 啊，这个跟动物呢更有意思，它是观察物候。什么叫物候？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动物在活动。你比如说子时对应是谁啊？ 鼠嘛， 老鼠。老鼠是半夜出来活动的。 哦， 发现没有？人睡着了，突然稀稀嗦嗦啊，叽叽喳喳，哎，老鼠在磨牙，老鼠出来。 人睡了老鼠出来，这跟它的属性有关。 嗯 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自认为什么很科学搞科研的人，是把给人吃的药拿喂给老鼠吃。你觉得这从哲学上它合理吗？ 应该是有问题的，对吧？ 应该是有大问题的。它完全生活节奏和节律跟人是相反的。 对， 对吧？意思就是说， 所以拿小白鼠做实验室， 更馋无鼠道。 对， 馋无鼠道。所以很有意思一件事是什么呢？我们中药有个巴豆，知道巴豆吧？ 我知道， 巴豆 拉肚子的，对不对？ 对，都知道巴豆能让人泻肚子，而且有的泻的厉害，能把人给拉肚子拉死。 嗯， 古代人也 脱肛而死。 对。但是你知道这个巴豆给老鼠吃了，老鼠什么反应？ 胃口大增，拉不出屎。 哎呀，你还真有悟性。巴豆另外一个名字叫肥鼠丸， 真的。 就说这个老鼠偷吃巴豆以后吧，越吃越胖，越吃越胖。 哎呦，这个这是令人匪夷所思哈、啊， 匪鼠所思。所以你要是拿巴豆喂老鼠，哎，看巴豆能让老鼠增胖，然后再用到人身上，把人给拉死了。 这个故事我觉得太经典了，太能说明当今的这个拿老鼠做实验的这个事情的这个荒谬性， 非常荒谬。我见过很多说打着科学旗号发展中医的人，就拿动物做实验。还有一个做实验说制造一种食积症 啊， 就是说要用体验中医消食化积，他给那驴不停的吃，不停的吃，最后就说是驴就不想吃了，不想吃了以后他打着驴，我说你是制造这个肝郁气滞症的，还是在制造食积症？就是现代人啊，已经蠢到了这个把人和动物就是等同并列的这种程度，他不尊重人的有差异性。 我还听说一个很过分的事情，你们中医学院还在老鼠身上扎针灸嘞。 老鼠身上扎针灸 也扎，也干， 有 扎个足三里什么的， 有扎针灸，那没准还给治老鼠治病，那总比把这个老鼠给闹一个。还有呢 啊， 制造相思病。 哎，相思病是什么？是什么病？ 他就让这个两个老鼠和两个猴 啊， 本来是一对配偶，在发情期就让他隔着一个玻璃， 让 他们互相看见，但是碰不见，说是要制造这种情欲不随的动物模型。 对， 然后再给中药，说是中药能治这种害了相思病，得了这种好多的出现一系列症状的人， 夫妻两地分居嘛。 对。 生生的给那些夫妻两地分居的人 吃点药。以后有机会把这些动物实验病例总结一下，挺有意思。 太过分了。哎，所以呢，应知识就是子午流注，对不对？ 哎，这个子时代表说午后啊，老鼠出来了。然后丑时为什么对？丑时是什么呀？ 丑牛嘛， 就是一点到三点。为什么那会儿是牛呢？ 牛据说应该是在反刍，对不对？ 哎，牛有个特点，它有四个胃 啊， 它是先吃。牛有四个胃，你整天吃百叶，那么多百叶哪来的？全是我们一个牛有四个胃。你要是一个牛一个舌头贡献不了那么多。有百叶，食草动物。 是不是有些黑的百叶是白百叶啊？ 啊，有黑百叶，有白百叶 啊。 啊，牛呢，它就在一般在这个时候，它卧在那儿就反刍，就把胃里面的吃进那个草料倒出来，在那儿就磨，啊，就放到嘴里去嚼，就是牛在反刍的时候。这叫丑时。 嗯， 下一个呢？ 子丑寅，寅嘛，就寅嘛， 就是你属的那个老虎。寅时什么呀？ 寅时那就是 你没见过老虎，但是你知道什么？猫，老虎也是猫科动物。一般这会儿就早起的鸟儿有虫子吃，老虎在这时候已经出动了，已经哎起得非常早。你是个睡虎，睡地虎。 我最近发现呢，我开始呈现出虎性了，常常四五点钟就开始醒了， 然后长啸一声 啊，再回去睡， 长啸一声，招来母老虎。这老虎啊，寅时，然后呢就是该卯时， 卯时 点卯 啊， 老虎在那儿准备， 对，就点卯，点卯， 点卯就是点卯，这个时候上班了，兔子出来了，哎，直奔虎口，啊，一个食肉动物，一个食草动物，辰。 辰龙嘛， 辰龙啊，这个龙是到底什么东西？我个人研究呢是古代跟鳄鱼近亲的这么一种冷血动物，濒临挂甲。 真有这样的一个动物？ 哎，真有。我那天还专门到那个动物园对面，不是有个中国古脊椎动物化石的一个博物馆吗？ 啊，徐老师平常还是很闲的嘛。 不是很闲，烦了以后四处走走。 啊， 我从小到大一个心愿，我想去北京天文馆，就是也是动物园对面。 你没去吗？ 从小到大有个心愿，到现在还没实现。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呢？ 我礼拜六礼拜天都上班看病。啊，我休礼拜一礼拜二。 对，礼拜一礼拜二放假。 礼拜一礼拜二博物馆都关门。你看我老就踩不上这个点儿，就看不了这个天文台的这个星象。 也没什么看的，看出全是灰尘。 所以这个龙是一种冷血动物，跟鳄鱼一样，它必须得太阳升到差不多的一定的时候呢，它才出来活动，所以叫晨龙。四蛇呢，蛇不用说了，更是个冷血动物，得足够暖它才出来活动，叫四蛇。到了中午， 午马 就是我那属相，辛苦奔波一日千里的那个马。 哎，那按道理说这个最阳气最盛的吧，马那应该是更冷才行啊，就你的那个逻辑啊。 为什么更冷？它阳气足啊。 对，你刚才说龙啊蛇啊都是因为冷，所以它等着那个太阳出来嘛。 对， 那最热的时候应该对应的是最冷的动物。 马这个动物啊，你发现它有阴阳两面。 嗯， 它的奔跑能力，它的负载能力都挺强，但马的胆子最小。你看过一个我们文革时候演的电影叫《青松岭》没有？ 没有。 里面就描写一个前广赶车嘛，那马一路过一个枯树，呱就惊。你看古代写那个惊字， 对，下面有个马， 上面一个尊敬的敬，底下一个马。你看那个惊骇， 骇字旁边也是个马， 马，这个马子的那个胆子就很小，所以这可能就是它阴的一面。 他很容易受惊吓， 很容易受惊吓， 受恐吓， 通心啊， 嗯， 通心啊， 马是通心的，对不对？ 马什么也都通心，看你怎么着了，怎么做了啊。但是这个中午这个时辰，这个十二点是通心的，要养心的人中午这会儿眯一会儿。 对，所以十二点钟的时候睡一下觉， 哎，养心。 对，然后就是下午了，对不对？ 喂食， 喂食 羊， 嗯， 热是吧？都说羊肉热，其实羊奶更热。现在这种牛啊闹的这么多风波以后，人们都不敢喝牛奶，改喝羊奶了。 问题是哪有羊奶卖呢？超市有卖的吗？ 你怎么一想就是超市呢？想追求点贵族化个性化的生活， 在家里养一个， 不可能在超市里买，只能交几个农民朋友让人替你养一个。 这个玩得很新潮啊。 对，将来有孩子以后，其实有些功夫是值得下的，避免你将来很多不可估量的损失。 红叶老师就常常建议我们喝点羊奶，他说羊奶好。 哎，羊奶是温性的。 好喝吗？ 羊肉也是，没喝过。我从小对这个奶就不耐受，我消化不了奶，咱是苦命，只能吃面糊糊。 我有一次非常深刻的体会， 嗯， 就平常在超市里买的这个羊肉啊， 嗯， 吃的没什么事儿。有一次有朋友从内蒙拿的是羊肉， 嗯，你已经第二次说这事儿了。 哎，这事说足可见在我生命中有多重要。 就是触及到你的这种心神了，就是对他印象很深。 嗯， 羊呢，我目前知道的羊是非常对食物挑剔的一个动物，所以它一般人工圈养成功率不是很好，所以只好还是放养。所以这个羊啊，你给它加饲料，很多动物，我们家畜很多家畜都吃饲料。 对， 现在一帮混账人就给牛，还牛本来吃草，他给牛磨成那种骨头粉， 牛骨粉嘛， 是吧？ 嗯， 什么下水磨成粉，结果闹了疯牛病。你本来得吃草，当我吃肉，这本来是有问题。唯有这个羊对饲料还是很挑剔的，所以中国人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个羊文化。 善呢， 你看我们很多字， 对，最好的字， 好字全是美，美不美？羊大为美，吉祥， 对， 一个羊，善良，一个羊， 义啊， 全是羊。所以以后有机会专门研究一下可爱的羊。 嗯，哎，那羊之后呢？ 羊就猴了。 咱们讲这个不是为了讲这个十二个对吧？ 哎，但是你就说你观察一下物候，什么动物什么时候活动的比较厉害？ 那它跟我们这个身体这个东西怎么？ 下一步就讲对应十二脏了。 对， 啊，下一是申猴啊，酉呢是鸡，为什么对鸡呢？ 嗯， 黄昏以后鸡就出现一个问题，它醒得早吧，跟着太阳走，太阳一落山它也看不见了，眼睛就瞎了，所以叫什么雀盲症？一到酉时啊，就是到了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呢。好多鸟就早早的就赶紧回家了，或者栖息下来不飞了。为什么不飞了？看不见了，就是维生素 A 缺乏症。很多人也会出现这问题，一到黄昏看不见人了， 赶紧给炖点猪肝羊肝一吃，哎， 哦， 啊，这有食。然后就是畜狗，畜食是狗，狗开始守夜，亥时猪呼呼大睡了。所以这是观察动物随着这个十二时辰阳气的变化是这么变的。 那这个东西跟 人的脏腑也是对应的。那么我们先确定一个四季啊， 嗯， 立春什么时候几点？ 立春在一天呢里面啊？ 对，几点算立春？ 我觉得应该是上午七八点钟。 你的春立得够迟的。 五六点 再说， 不可能三四点吧？ 哎，三点立春。为什么？你知道怎么画的吗？咱们确定四季，先立两个至，冬至和夏至，这俩日子一定，这一年就一半一半就分开了，然后再立两个分，春分秋分。那么冬至和春分之间谁啊？ 啊，那就立春。 立春嘛， 所以应该是在十二点到六点中间。 哎，十二点六点中间是几点？ 所以是三点。 三点嘛，三点立春。古代你看道家几点起来修炼打坐吐纳呼吸啊？ 都是三点啊。 三点。 所以很多朋友啊，想追求道家人士生活很不容易的。 那你得七点得睡。 这倒挺好的。 对啊，我们七点还看新闻联播了，八点还等着看电视连续剧了。 对， 都十点钟，十一点还听国学堂呢。你在那、 啊、不容易啊，各位同学，各位同学还在网上收听吧。 对，所以你立春，针对二十四节气那个时辰就是什么？三点。 哦，原来是这样。 那立夏呢？ 立夏呢，肯定就是 六点到十二点中间，几点？ 九点啊。 九点就立夏了。那么立秋呢？ 立秋呢，肯定就是下午三点了。 下午三点立秋。立冬呢？ 下午六点。 下午六点立冬了。所以这个四季你看吧， 就切分好了。 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日之计在于春。咱们可能立春那天还冷嘛，咱们不建议就起来，差不多 春分的时候 过了，春分的时候应该起了吧？ 啊、 哦，是吧？我建议了我的很多病人，他们找我看病以后，其实他改变了一个第一生活观念，就是你忙啥呢？这么忙这么累图啥呢？后来人发现，哦，我原来是以妄为常， 以酒为家。 以酒为家就不说了，我治很多病人原来喝两瓶啤酒，让我治能喝五瓶，耐受力提高了。第一，改变了他这个妄、 嗯、 第二什么？改变了他生活习惯。我们很多人是嘛，点灯熬油直至死地而后快，就把自己置于一个危险的境地以后，突然脑子里出灵感，有人还抽着烟不停的抽，满屋子烟雾缭绕，处于缺氧状态。哎，这种缺氧状态导致什么了？人到特别危险时候，那个本能就被激发，然后就是啊，好多灵感， 很亢奋， 很亢奋，很多灵感，然后这文思泉涌，哗哗哗就写。但是你知道吗？这是一种不健康的方式，是吧？这叫什么？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我就建议他们慢慢改一下。我说你试试改，早晨五六点钟，鸟儿在叫，空气清新的时候，你推开窗户换换气，你在那会儿写点文章，你试试。那种灵感也会有。 明天早上就这样。 明天早上，对，没事，为时不晚。 哎，徐老师，有一个技术问题啊，我看到一个广告经常在播的，就是有一群人深夜的时候啊很亢奋，然后呢说上火，然后来一个凉茶，那种方式就是说在深夜然后亢奋，然后喝凉茶。 这就是一个雪上加霜，这是一个害上加害。你看我们夏天很热，外面很热，然后你灌了杯冰水， 对， 外面受的是热毒。然后肚子里面受两堵，他受两个加工，结果这个人什么中暑了，是吧？中暑的表现就是什么，又有热又有湿。这个我见到很多人就是心情特亢奋或者性欲可很亢奋的时候，他干嘛？他说我冲个冷水澡。 对，以前都说嘛，这个有些年轻的朋友很焦虑，为一些某些事情， 对 吧？ 哎、对 对 对， 你这实在不行的话就洗个冷水澡。 其实呢没用，一点用没有。我们都知道，你比如说这个普通东西着火了，我们拿水给它滋灭了。大家都知道，如果化学试剂着火了，比如说汽油着了，柴油着了，或者什么化学燃料什么稀料着了，那会儿你敢滋水吗？你越滋水那个火越大，那怎么办？ 用土。 那会儿就拿土埋，或者是拿什么那种专门灭这种化学燃料那种 棉嘛 泡沫， 对， 给它覆盖隔绝空气，是吧？ 对， 就是说治疗你这种心火亢奋的火，或者是那种性欲的火，它应该有一种专门的治它的这种平衡它的这种热性的东西，而不是物理的温度。 嗯、 所以我们是内面是燃烧的心火，外面又受着冰水的刺激，然后两个邪气共同 干掉自己。 我觉得这个哲学就是很多人把自己的身体啊当成机器了。 对。对， 对， 对， 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嗯、 是吧？我们他因为他是当机器，所以自然而然的就把机器的关 简单粗暴 机械关嘛，机械关对吧？ 嗯，对。 今天晚上呢算是很有收获啊，感谢薛老师、 嗯、 来到我们的国学大现场、嗯，下一周仍然是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再见， 再见。